好，欢迎来到我们的 Format of Touch Channel。 今个礼拜就讲一些硬派的东西， 虽然 讲了主机啦，医生讲了，那讲一下新主机啦。其实新主机呢，介绍一下嘉宾，又是人情牌，继续碌我的人情卡。Stephen， 各位好，我是葛叶Stephen。 这朋友牌碌晒了，人情卡就讲新主机。其实严格嚟讲咧 ，VU 都系新主机嚟嘅， 唔系咁，始终 但系都发表时间一段时间啦，都系 咯，即系讲下，其实应该咁讲啦，或者以为新主机，不如话系而家 新 一两年出嘅主机，比如嚟 3DS 啊，Vita 都讲下嘅，虽然佢比较可怜啲，但都可以讲下嘅。嗱 3DS 你买咗啦，我呢度都应该买咗嘅，三位都。其实你觉得会唔会系有冇卖错先？呢部主机？ 其实我未买的，我哋讲。 你买系买全系 3DS 定系 LL？ 啊 ，3DS 嗰阵时，嗰阵时未有 LL， 我记得就 同我一样。我买嗰时旧年八月啱啱减价，一减价就我最记得噶啦。我买嗰时咧喺佢嗰，我买嗰个盒翻嚟，跟住攞翻盒翻嚟，跟住见到Big Camera 嗰张收据，我心谂。阿生，你买水货唔会湿掹咗只收据先啦、啊？你冇万一一件得嘅你都你买翻只收据先啦、啊。嗱、啊，即系最初呢部机其实冇人睇好嘅，真嘅呢样嘢，我冇睇到大家知道香港游戏杂志几啲势利眼噶啦。当初呢部机系冇人睇好嘅，结果旧年即系减价，跟住佢一年几只大作嘭嘭嘭，例如 3D Land、Mario 3D Land 啊、New Lapis 啊咁样，一年几只大作嘭咁掟出嚟，即系。真的就出現了當年的 NDS 那隻熱潮，賣到斷殺市。 通常都是的啦，即係你新機出嗰陣時候，梗係即係冇 game 冇成，梗係冇人會。 同埋最重要就是當初 3DS 賣幾貴下嘅，佢依家突然間減價啊嘛，佢係。好似唔知道當初係一萬，唔知先可以2万5000，好似狂減成五萬。 新機講算貴嘅， 算貴啊。 係啊，你通常都係萬塊為止到先，萬多。 我淨係記得我嗰陣時候買千幾蚊咯。系啊，千几蚊就抵 十算啦，都仲要。 咁嗰阵时冇办法啫， 冇办法。 我 F E 嗰阵时买嘅，我记得系啊。 我就系、是、好似有粒 New Lapis 嘅，我系冇办法。跟住 Mario Land， 跟住我发现到我玩 3DS 嘅时候，我仲玩 3DS 嘅时间仲多过玩 PS 3或者玩 PS 3嘅时间。 咁正常，我带住街玩。 唔系啊，系你发现冇咁多 game 啊。相对嚟讲，佢 3DS 用仲多啲 game 啊。 都系啦， 好简单就系、是、话。我方物嘅超監督咁樣，佢為咗玩機戰 U S 就買機啦，買 U L 啦。 咁都係不過復古機嘅 game 一火影之文章、機械界戰，一係馬里奧 所以嗰時，所以我覺得佢好嘢就係、是、任天堂一樣就係佢咧係佢機能唔係好勁，但係佢殺手格殺手佢 C Q 啦 soft 多啊。 始終 game 都係本先 係 個核心。 好啱就係有 Mario， 你 Mario 卡，你已經殺咗一半啦呢兩隻 game。 即係基本上啲 game 唔係唔好玩，即係差到撲街嗰只咧，基本上都啲 fans 都會接受。 不過對於我嚟講，其實除咗火焰之文章之外，基本上我係唔玩任天堂嘅 game 嘅，所以咧基本上呢部機對於我嚟講冇乜太多 game 係啦。 但係又係回歸翻我不嬲嘅理論，即係不論咩機都好，你只要有 game 我就會出。 係啊，點翻轉可能之後會即係唔單止你有啲 game， 可能第二啲機都玩到，跟住佢移植到去依度出新嘅。 好似《真女神四》咁，咁我都買咗啦。 咪係咯。 但係不過我都係得依兩隻咯，係啦。咁我覺得即係對於我嚟講 OK 嘅呢一樣嘢。 咁我多你少少啦，嗱 ，New Lapis 啦 ，D 戰 UX 啦，DQ 七 DQ 七，因為當年一隻係。玩到我掟碟，幾乎飛碟落街嗰只遊戲， okay. 因為呢個就係我當年好記得同阿 釘仔都唔夠嘴， 我同阿福田講過嘅啫，同即係我有冇時講過就係、是、你嗰個死人收集 puzzle 系統已經夠長噶啦，好啦，收集所有 puzzle 啦，咁你成個世界打通咗，咁啊大家我啲吉弟啦，跟住突然間話俾佢知，原來再玩多次，哇！嗰下你真係慘叫，即係典藏典籍嗰只嚟嘅， 不嬲 DQ 七都係。怪怪地嘅， 佢太長啦，又長又臭啊！個劇本係拖到即係，因為始終 RPG 雖然話 RPG 咧理論上係越長越好，但係有限度嘅有啲嘢係， 一長都參差唔滿就。 即係例如話我頭先我同阿 Stephen 嚟緊嗰時講開 Bio 咁樣 ，Bio 啟示錄咁樣佢係八個鐘頭啫，即係包埋睇片啊，我冇飛片八個鐘頭左右。你喺嗱喺 Bio 嚟講算係長嘅，但係對於一隻偏向動作性嚟講咧。其實呢只其實算係差唔多， 因為當年你唔充當年 CV 嗰只咩五個鐘頭，甚至更早三個鐘頭試過。 看你怎充啦，系咯。 充慣咯，因為嗰時佢打嘅要素唔多嘛。但係而家係困獸鬥嗰只嚟嘅，你下硬數嘅話，你唔快佢編嘅。同埋今次又多咗幾個所謂叫做啲限時 event 咧。你更加冇辦法啦。有時你死幾次先過到嘅話咧，你真係目焗住快唔到耐。講翻 3DS 啦，嗱頭先幾次都亦都係 3DS 移植過去嘅。算係幾隻 3DS 其實出咗幾多唔錯遊戲。真嘅。跟住相比只嚟講 Vita。我想问一下，有冇人知道 Vita 出过乜嘢杀手级游戏先？游戏应该有嘅，游戏我相信有嘅，但系真系叫得出名嘅，其实真系我数唔出。 如果即系如果计我买咗嘅的话咧，就有 P4 啦，有Miku 啦，有一个英雄传说啦，嗰只一个灵之轨迹啦，咁样咯。 嗯，如果我手都比較大的 PSO 二都其實，但問題 PSO 二 有 PSO 二唔使買嘅，你可以點？你可以攞 download 嘅。 即係其實我出喺收機上面，即係有少少點講多餘咯。其實我 算係依部機，我點講咧？佢我價錢係好，我寫一個就係佢嘅定位係一個幾曖昧，就係首先你個 3G 擺落嚟做咩咧？ 佢依個係我都覺得依個係佢白痴嘅地方嚟，所以佢而家已經冇出到依個 3G 版。 手提機佢唔係電話嚟噶嘛，始終。 唔係，有關就係點嗱 download 咧，如果用 3G download 遊戲嘅話咧，係基本上揾自己笨嘅，速度慢。 咁你不如買 game 好過啦， 斷線啦、啊，速度慢同埋食你嗰啲掉下載時間啊嘛，大佬喂。無限就算你無限都頂多五 G 嘅啫嘛，香港 都話 咩即係屌咩？ 係咯，個 cost 都唔下算啦。 同埋你玩 game， 你唔好喺街度玩 game。如果你需要連線高速度要好穩嘅話 ，3G 一定斷到 WiFi 啦，定但 WiFi 限制有限制嘅嘛，那個地方。 其實 WiFi 夠噶啦，即係我點解就唔加 3G 就依個係真係頗為無用之物。好多 tablet 都唔使用 3G 啦，淨係 WiFi 都夠啦。 夠。 手機需要用啫嘛，因為。你淨係攞嚟玩連線遊戲，攞嚟下載，你 3G 嘅用途真係唔真係你好弱勢。跟住你部機嘅佢嗰個後面嘅 touch mon 前面嘅 touch pad， 我 touch pad 咧 前頭 touch 嘛， 係 上下其實 我即係唔好用嗰、那個，又唔好用呢、這個太呢個黐咗電車嘅笑話太舊啦。咁你個我就你變成咗就係我唔知點用啊！你後面 touch pad， 其實而家後面嗰個 touch panel 咧，主要都係當 L 二 R 二咁用咯。 咁不如俾 L 二 R 二好過啦。 但係其實因為一部手提機好難，即係始終一部手提機好難揾到 L 二 R 二啊嘛。所以而且 L 二 R 二嗰個用嗰個次數又唔係咁多，我覺得其實係 OK 嘅，即係可能以 touch panel 嚟到去補翻一個 即係打違背咗 touch panel 嗰個諗法咯。其實如果淨係多一個掣去用嘅話， 係啊，同埋其實都有啲 game 會用到後邊。Touch panel 嘅，佢好似有幾隻 download game 啊，即係佢嗰啲實驗性嗰啲咧，即係action game 都係會用到後邊嚟解謎。 佢呢個配置都好實驗性咯，其實我都係。 anyway， 不過你當佢係無道都冇乜所謂嘅。 因為依、這個 即係冇人知嘅， 唔係即係實驗性，但係問題就係你別個出嚟就係除咗少部分真係比較叫實驗性遊戲會用到之外，其他時候你用唔著咯，變咗少雞肋咯。係一個叫做真係好典型就係、是。那個概念不錯的，但問題就對實際用途是 快到就不用應用不到、 應用追不上、有一次 Kinect、就是 Kinect 是啊，你 Microsoft 吹得很厲害、問題就是我寫稿時找一找究竟有幾隻 Kinect game， 跟住我看官網16隻， 成日都是的啦，即是 concept 是很大問題，即是你實際設計的時候你是用沒辦法用到的，即是用到可能那個遊戲的節奏拖慢之類的問題、 更重要的問題就 是開發人員懶 其實我 成本高啦，同埋或者唔係佢懶點樣算，我覺得。 其實我覺得擺喺度有用又有用，冇用又冇用，咁唔會影響到部機，咁我覺得還可以嘅。佢中意加咪加咯，就係、是、咁樣。 係啊，咁當咗冇件事存在咯。 同埋咧，有一樣嘢我覺得比較少人留意就係、是，以前 PSP 咧有一個好重要嘅功能就係、是、睇片， 唔 係 lock 咩？ 唔係睇片 鎖機啊？ 唔係嗱，最初咧。佢2003年出嗰時咧，因為嗰時係你嗰時冇咁多PDA 啊、 八風 咁樣噶嘛 ，PSP 冇咁盛行啦 ，PSP 就成為咗 當時就主力嘅。我當時一般嗰啲PDA 得嗰2.5寸 mon，但係嗰時得4寸，成開4寸啊 PSP 去到 4寸咯， 四寸大 mon 係啊， 哇幾爽啊攞嚟睇片，有時我以前啊。 唔知我 PSP 唔知我 PSP 係長期塞住一套動畫裏面啊。 所以講句咯，其實我依家部依一部 PSP 都係攞嚟睇片嘅。 我自己喺銀座係啦，2008、2009年，我喺銀座 Apple Store 等睇等天光時，我就成喺做 PSP 嗰陣睇咗成套 Elf， 十二集睇曬，係 㗎， 幾過癮啊！電力又夠長喎。嗱，佢 最重要 PSP 係可以快轉啦，係啊，我最依個最好最好功能地方。 你帶一嚿厚電，一嚿薄電，咁你跟住買將買張 MS Pro 卡，即係塞兩套動畫落去，咁成晚就捱過咗啦，幾好啊！但問題就係喺個年頭 ，iPad、iPhone、Android、iPad 嗱，都大家要睇片嘅嘢一大堆， 係啊， 你發現到就係你唔需要你唔再需要攞部機嚟睇片咯。 嗯， 以前因為是試咗張嘅，其實我覺得係叫做時代唔同咗咧。 咁你時代唔同咗，普及咗啲嘢，咁你唔需要咯。 系啊，講真，你而家睇片你方便嘅話，你用 Android 機。講真，你嫌 iPhone 細啊，咪 Android 就識誒咪誒。 買部強嘅 Android 已經夠啦，其實。 幾時咯？要幾大都有咯，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跟住你用開落當電話，但係相比嚟講就係你 PSV 你唔攞嚟打機嘅話，其實冇得用。 嗯，不過對於我嚟講，可能 Vita 啲 game 始終都係啱我打多啲咯。我買咗四隻 game， 即係頭先數咗三隻啦。原來我 唔係咁初喺 Sony 嗰邊就繼續初 Sony 我仲記得我要買埋閃亂格 Cooler 嘅。 先神 喎，嗰隻有 買呢隻又係好有近佢。 嗰隻我動畫睇唔落去，但係我遊戲 費冇買。同個跌價嗰樣嘢好有關係咯，其實 你得唔得一隻 game 咁好賣？ 閃亂效應嗰個叫 嚇我，你問我，我覺得 OK 嘅，係啊，因為都點講啊，佢都係無傷咁打啊，咁樣啊，都係睇爆衫咁樣，係啦，咁。同埋佢嗰啲 download content 嗰啲咁嘅 pass 夠戰格咁樣咯，係啦，即係係啦，睇下你嗰個人嗰個趣味啱唔啱咯。我覺得其實隻 game 即係以 game 性嚟講，我覺得 OK 咯，係啊，即係對，即係可能都係人格人緣嘅關係啦。我覺得即係 Vita 而家出緊嗰啲 game 比較啱我玩多啲， 係偏咗，即係冇咁大眾化咯。即係我睇到個趨勢其實係 係啦，即係我不嬲都有講，即係冇話。即已經冇話邊一家嘅主機商出嘅 game 係絕對啱。 唔係，我反而係真係睇 game 啊，唔係睇機。 係啊，其實尤其是而家依個年頭咧，即你可能話 PS2 嘅年代咧，可能話哦，大家三家喺度打，睇下邊家贏啦咁樣。但係而家我覺得依個年頭已經冇依支歌仔唱。 同埋即根本你手提 game 大把，網上我 game 又大把。 係啦。 即我冇必要一定要揀你呢兩家咯。 係啦，冇錯啦，即係、 真係睇 game 做人咯，我都係。 係啦，即係就算哦唔啱 3DS 唔啱 Vita 嘅，哦原來都仲有手機 game。 係啊 ，Android 又好，你 iPhone 又好。 所以其實即係而家呢個年頭有啲難咯，依一樣嘢，即係講係啦，講 時代都唔同咗，咁成個趨勢係改變緊嘅，其實。 係啦，冇錯，就係 手提機 咁樣。 因為始終手提機嗰、那個點講？PSV 佢其實我可以理解就係佢定位係真係叫咗部水微型版嘅 PS3。 嗯。 但問題就係、PS3 嘅開發成本其實都唔平嘅，真係唔平嘅其實。 嗯。 咁你夾硬將啲 game 不如開 PS3 好過啦。所以變成咗就係。 唔係佢個概念就係 PSV 同 PS3 連動啫嘛，即係當個 pad 控制器咁用啫嘛 PSV。 問題就係、是、咁多間廠咁多年嚟都希望手提機同家用機連動，但係未有一次成功咧慘。 啊 嗱，當年 GameCube 同 GBA 連動失敗咗，跟住 V 同埋 NGC 跟住 V 同埋NDS 連動又冇咗件事。好啦 ，PSP 同埋 PS2 連動又係冇影。然後 個 NDS 始終係個設計問題啫，其實。 其實我覺得即係點解，即係可能以前點解唔得，可能就係因為受即係主機。嗰、那個即係家用機個性能同呢個手機始終係有一段距離，而家嗰個距離其實縮窄了 縮窄咗嘅，其實 係啦。咁同埋我覺得啊，小刀首夫佢講得啱嘅，即係話已經 platform 即係 game 跟 platform 呢個 concept 咧，其實可以轉，可以係 platform 跟 game。即係以前佢都有講啦，即係可能打，即係可能將呢、這個喺屋企咧就用大電視打，咁出街嘅咪帶個 save 出去， 係 啦，用手機打。 即係跨 platform 去打就同一隻遊戲咯。 係啦，即係可能即係呢個大平台主義咁，可能已經縮細咗、嗯。我覺得呢個想法係好嘅。 因為如果頭先講嗰樣嘢嘅話，即係 PSO 個 case 可能都係出於咁嘅理由嘅。 嗯，係啦。 不過有一樣嘢就係、是、PSO 我係另一樣嘢嚟嘅，佢嘅情況幾特別就係、是，因為本身 PSO 佢係主角我一 MMORPG 啦，佢所以佢係佢 情況仲免費嘅係咪？ 免費嘅最緊要就係、 是，即係佢係放即係有啲地方 而家最緊要就係佢唔係連同家用機，係連同電腦，呢個係重點嚟嘅。 我不是都是那個那個概念的想法，其實都是， 但他的情況就是他真的有需要，就是你必須你在教育升在教育打這樣嘛。但是相比來說，你說一般 game 來說，其實真的我想不到，你會比較麻煩，就是我為什麼要在家裡玩，在家裡玩，你說 RPG 有升 level 而已，但又不是很多都， 我覺得假設啦，即係打個比喻啦，嚟緊嗰只一個 Dragon Crown， 我覺得 OK 嘅喎，即係喺屋企打，即係佢依啲都係 ARPG 啊，又要打迷宮啊，拆寶 game 啦，係啦，咁我覺得即係出街打又得啊，喺屋企打都得，係啦。 我咪係最緊要，即係佢有冇啲時間性嘅 event 啫，其實我覺得，即係如果有陣時即係佢要逼住你晏晝開機去攞個 event 嘅話，咁你一定會打噶啦。 但依類 game 其實會變成咗就係、是。你真的同你同玩手機 game 冇分別，因為一有限時 event 嘅話，其實會有幾多 game 有冇趨向趨勢嘅，其實我都係。 同埋其實我頭先講依類，即係又係啦。頭先嗰只 game 最大嘅問題都係即係PSV 版同埋 Vita 版分開賣。你如果要做到我頭先講嗰個效果咧，你要買兩個版本。 係啊，依個係好大嘅問題。 變咗買兩隻 game 嘅價錢。 係買兩隻 game， 喂，我點會買兩隻 game 咩傻？係 啦，你仲要嗰只 game 八字頭 喎。即係就算你送翻啲送翻啲貨款 item 俾我，我都覺得唔 冇錯。我覺得即係依個方向係啱嘅，但係未係即係仲未成熟咯，可能都仲要走多一段時間。即係等大家即係依 game 廠更加慷慨嘅時候，係啦，咁可能就大家會更加受惠咯。 嗱，點解 3DS 成功？其中一個原因就係 3DSM 基本就係企五字頭嘅啫嘛。問題就係你 PSV 已經六字頭啦，六字幾、六字中啦，而去到PS3 game 企硬七字尾八字頭係好普通嘅事，就乜都冇。以前八字頭一定限定版嘅啦，而家八字頭乜都冇啦。 好似 Xbox 嗰個做法咁樣壓低個價錢，跟住令到啲人， 但冇得低啊！你開發成本貴而家 game。冇辦法啫。我當初我最中意講古仔咯，只科薩爾。百幾人開發年幾兩年，大佬百幾世紀嘅錢啊！一計條數，喂大佬佢喂嗰一百幾人，佢唔係收你麥當勞打工或者轉面工喎，佢個個就喂唔係關有啲咩就揸法拉利星期六去酒吧懟啤啊！錢嚟噶嘛？ 你咁多人開發，一定要賣全世界噶啦！ 係啊，你請嗰班有個性格巨星嚟嘅，你花咁多錢， 一係調翻轉嚟做，即係個成本壓到最低，壓到低，跟住即係低成本開發低成本賣咁樣，都係腳踏樹咁做。 但係變咗另一個問題就係、是。有個鬼曬咁嘈啊！話你驚唔夠畫面唔夠靚啊！啲玩家成日咦呆話畫面唔夠靚乜乜乜乜，我成日講法就我最中意 我嘅身上咯呢嘢就 我記得喺冇幾耐之前，我喺 Facebook 同某位即係叫得業界人士啦，喺嘈嗰陣 嚇， 佢話VU 畫面唔夠靚，跟住又畫面唔夠靚又點點我話係。而家電腦係可以去，而家一部電腦你要谷到去 4K 畫面。跟住4K 畫面，而家用最頂級嘅 display 卡都好似做唔到，而嗰張 display 卡要8000多元。跟住我問咗佢就係、是：你愿唔願意買兩皮嘢砌一部電腦嚟打機呢？問題就係、是、問題，呢個都唔係重點，重點就係、是、你只俾俾五嚿水買隻 game， 六嚿水啲鬼曬咁嘈啦。 其實我覺得。即係都係個問題咯，人嘅角度嘅問題咯，即係點講啊？即係可能有一啲人覺得，我畫面一定要夠靚，係有啲人覺得我 game 性就好。 有啲人 係 要靚，但又要平啊嘛。 係啊， 有啲人係咁樣諗噶嘛。 咁亦都會有啲咁樣嘅人，即係有陣時可能喺街嗰度你見到好多人打手機 game， 打嗰啲咩白痴砌磚，你會覺得哇，白痴 game 嚟喎，對於我。 但係啲人玩得好開心喎，見到。 係啊，即係又係一個問題咯。即係對嗰啲人嚟講，畫面根本就唔係啲乜嘢，即係可能當然。我哋啲 gamer 可能對於即係亦都有好多類，可能我要越嚟越靚，我要超 real 嘅咁樣，亦都有啲我要超好玩嘅，係啦，大家一齊娃娃玩嘅， 唔同時期個心態都會變噶嘛。係 啦，即係其實我覺得即係始終依個 game 依個 group 咧已經變得越嚟越大，冇一個好主要嘅方向咯。尤其是好似而家，我覺得轉咗做即係自從 V 啊、PS3 啊或者一個Xbox 360嘅年代出咗嚟之後咧，基本上每一個玩家所需要嘅嘢咧，都自己去咗自己嗰個陣營嗰度玩咯，即係唔會好似以前 PS2 咁樣，你就算唔中意 PS2， 你都要玩，因為全部嘢都喺曬 PS2 入。 打散咗咯，成件事，即係都已經唔係 console 嘅，已經我頭先講咗，即係你手機嗰邊甚至電腦嗰邊都有 game 出緊噶嘛，即係變咗即係個角越嚟越大嗰個範圍。 係啦，冇錯，即係我覺得係啊，依、這個。嗰啲gamer 已經分門別類咗，自己會各自揾食。我覺得某個程度上係好事嚟嘅，唔會一機獨大先啦、啊、咁樣。 我應該我或者咁諗啦，就係而家情況就係基本上你買任何一部機咧，玩遊戲都一樣嘅啫。嗱任天堂會好啲，因為任天堂佢本身佢自己個 有獨家， 佢唔係佢有大多，佢有好多其實自己開發 game。但係 Sony、Microsoft 其實佢出嘅 game 得兩三隻嘅啫嘛，佢兩間都唔係叫 主要靠啲大廠跨平台。 Microsoft 咪得 Halo， 大家就記得嘅啫。跟住Sony 咪得 GT。戰戰神已經冇咗影啦。咁你 我覺得 Sony 啲 game 係主要靠 Bandam 做。 佢靠你三廠 咁 樣， 係啊，嗰啲幾大廠咁樣幫佢手嘅，所以即係定跨平台，即係我避免咯。 所以點解我話 Kenny 一出我係撲硬就係、是，對於而家乜都要跨平台，最好就係咩咧？我一隻 game 所有平台都有可以玩到嘅，咁你淨係我為乜嘢淨係為咗你為咗你部機而開咁 Kenny 版啫？唔啱數啊嘛！ 唔係，我覺得其實 Kenny 即係微軟出 Kenny， 我覺得佢志不在。打機依一樣嘢咯，即係 Kinect 始終 個形象個 image 太犀利啦，即係依個嘢作為 motion capture， 即係齋係攞嚟打機咧，太嘥啦。佢根本就係、是、 佢走 sport 個路線咁啊！ 唔係，我覺得佢根本就想可能當係 export 係一個試驗台，擺一個喺度，可能之後會用翻落去佢其他 multimedia 嗰度。 冇啊，家機都用都有 電腦啦， 係啦， 即係嗰類可能斬一斬下咁樣又可以。系啦，控制到啲嘢咁樣，我覺得佢係向呢個方向走咯。 但作為一個遊戲嘅 device 嚟講，係真係浪費嘅。 係啦，但係相對地嚟講，係啦，我出 PF Move 咧，我真係唔知道做乜啦。PF Move 真係 唔係咁人有我有啫。 係啦，即係 我真係山寨咯。 係啦 ，PF Move 我覺得超戇居嘅。係啦，即係 Kinect 我覺得 OK 嘅，即係因為大家嗰個廠後面個背景唔同。嗯，冇錯。 嗱，相比如即係例如作為啊，好似 VU 咁樣啦，佢加咗塊大型嘅 touch pad 啦， 其實 tablet 嚟 嘅，tablet 啦，其實算我覺得以任天堂嘅做法嚟講，其實係一個好聰明嘅，就係成本唔使貴好多，但係咧又加咗多玩法，最緊要就係佢而家追到其他兩部機啊嘛，咪追到其他兩部機嘅 level 啊！你依家講真，但係你當初開發 VU 時，依所謂叫跨平台嘅一個，仲未叫大趨勢， 個規格低咗幾啊嘛， 但係而家依個年頭，全世界都知道嘅啦，任何廠都係跨平台嘅啦，最好就一隻經幾廿個版本。我一個，總之我寫一推曲，然後一個掣撳入去，好 VU 版、PS 3版、Xbox 360版， 轉少少 ，combo 少少先。 跟住咁就可，跟住即刻掟出，咪同日發售。串起上嚟，心中 Vita 版啊、Vita 版都有。啲最簡，佢用最少嘅預算去賣最多平台，賺最多嘅錢，咪圍圍唔到本。 個趨勢係咁做。係 啊，咁佢當初部機能弱，就成為咗個弱點嘅。佢當初機能弱係啲廠唔中意開發，就係因為佢冇乜可以簡單，佢要大量修改。但係而家唔使啦，而家佢都差唔多啫嘛，同 level 咁佢簡單簡化咗。 即係佢唔係機能上最好，但係嗰個開發個環境 係啦，開發環境接近 friendly 咗，就令大家可以更容易去。 其實我覺得佢即係 VU 嘅聰明地方就係、是，即係佢可以加到一啲任天堂嘅特色入去咯。因為依一樣嘢係其他機追唔到噶嘛。任天堂不嬲都唔係話強機能嗰啲，咁我加依個 tablet 嘅，加啲 gimmick 落去嘅，你依兩部機你頂多。 最重要係佢用到佢啲機能啊嘛，唔係話開咗出嚟就抌低即 係。因為其實好有一個好關鍵嘅就係我唔即係任天堂依間廠唔似得好似依個微軟或者 Sony 咁樣，我要 AI 人幫我做一隻 game， 我自己可以活用我部機。 即講到最差嘅 Virtual Boy 佢都出到幾隻 game 啊，大佬。 係啊，冇錯，我自己知道部機嘅咩性能係啦，我有一 team 好強嘅一個 software 開發 team 係啦，我可以 100% 用到曬依個 tablet 嘅好處，又依個 gamepad 嘅好處咁樣。 呢個一定計啱數先嘅，即係佢一定係起碼自己用到嗰樣嘢，佢先會夠膽咁真係掟出嚟。 係啦，冇錯啦。 同埋一樣嘢就係任天堂咧，其實話一個 software 一個 software 開發 team 咧，係真係叫做太已經對佢太刻薄噶啦。佢係我所知道就係、是、基本上佢可以有本事同你一年內去七隻 game， 每一隻都過100万嘅。我收數就係、 是、即 係 變態咯，我覺得 變態嘅。佢喺一任天堂嘅80万大作係等於而家十本其他廠嘅80万大作加埋。都未必有添啊！ 佢唔單止百萬大作，連續嘅百萬大作添，仲 係啊嗱，好簡單嘅數數啦。師姐已經冇咗百萬大作一樣嘢啦，冇咗好耐啦。最多頂多50万啦，人龍係頂多50万俾盡你。跟住 Capcom、Bio 都開始都唔夠啦。跟住其實真係50万、60万啫，之後俾你兩隻加埋就100万啦，得一隻咁多啦。Square Enix 兩隻， 我一真係走去即係專即係 group 一 group 玩家咁樣。 而光榮就無雙其實都唔係都50万啫嘛，喺本。我俾你加埋其他 K 卡嘢都系当佢百万，即系话每间厂我俾你唔两只50万加百万，好未？ 加加埋咪一間廠平均一隻一百萬，都係得、啊、都係得六七隻六七百萬。啊、但係我隨便數下啦 ，Mario 啊、薩爾達啦、Mario Party 啦、Mario Kart 啦、V Fit 啦、啊、，V 跟住仲有啲股我咩操開好似唔得添嗰只。 乜財都爭， 乜財好似唔得啦，乜財。 咁始終即係比較已經係偏少少嘅嘢。 但 係 其實呢個亦都係一個問題咯，就係因為我 first party 太過強勢啊。我 first party 即係我就算唔靠 first party， 我都可以揾到食。係 啊， 係啊。咁我對 first party 嘅支援就自然少。 哦，即係插針，即係好難插針。 咁即係大家咁可能其他 game 廠都啊，我喺你部機好難揾到食喎，咁樣。即係依個情況喺 V 嗰度其實都 即 係 個依賴性問題啦。 係啦，見得到。 但係喺 3DS 同埋喺 3DS 唔係應該咁樣 NDS 開始咧就扭佢手提機其實開始扭轉咗依種想法就係你只 game 掂嘅話咧喺度揾到食嘅，好簡單。FF 啊 DQ 啊，佢一樣幾百萬噶，跟住佢其他啲 game 啊，一樣過百萬，甚至而家 Fit 甚至而家最好就好似啱啱好移植到去家用機嘅巴洛啟士六咁樣，佢都好賣噶，即係未必個百萬，但問題就係佢五六十萬一定就佢好容易做到喺 3DS 上面，佢成為咗佢叫咩 ？3DS 成本開發比較低，咁咧你五六十萬就已經好穩噶啦。咁大家咪容易咪點解唔係點解 3DS 越嚟越多 game 啫？ 都係樹嘅諗法啫嘛，其實都係。 係開發成本低。容易回本，數字又靚，咁大家計埋條數，山大斬埋有柴，同埋斬埋啲柴仲唔少嗰只喎。 High end 走唔到咪就 low end 咯，咁樣就 一定係 low end 嘅。諗下，但頭先都講過啦，一科曬用咗兩年開發，你邊有間廠可以咁兩年錢啊？ 大佬， 唔好嗱，唔好用咁遠啦，小刀受夫咁。如果佢嗰只雷電唔係因為判咗俾白金工作室，佢可唔可以嗰次喺度咧？我話我死包都不定唔得，連小刀受夫自己都講笑話咯。第一次可以咁準時開發到隻 game 出嚟咯，佢不以例，因為講就係而家 MGS 五，我寫即係之前講E 三講過啦，咁補充一就係、是、我寫包單，你今2014年年中之前出到乜都得，我年尾出到年尾出到偷笑啦，因為小刀秀夫嗰種做法，一本身小刀普德信咧其實唔係一個好大型嘅開發 team 嚟嘅，佢開發 team 人手已經唔夠噶啦。小刀秀夫是吹毛求疵，我用形容就咩叫聽技術廚嚟嘅，佢要求只遊戲做盡善盡美，即係簡單啦。MGS 四係 MGS 系列係喺PS3 最早期嘅遊戲之一嚟嘅，但係直至到而家遊戲，佢嘅畫面依然同可以拍得住所有 PS3 嘅遊戲同一級數嘅。佢冇輸俾任何而家 3DS 嘅主流 level 嘅。 問題佢嗰個開發時間係最早嗰批嚟嘅。 五年用咗， 不過 即係嗰時佢嗰時嗰個要求幾高其實。 不過冇辦法，因為小刀依一個人已經係成個業界入邊最 top 嘅一個開發明星嚟。 指標嚟 嘅。係啦，即係就算你再花得多錢，你都要繼續養佢。係啦，咁。 佢係一個叫做每一間公司咁講就係 即係似 Jobs 嗰個傳統咯，其實 佢唔 係 啊，佢公司嘅技術指標啊，即係佢係作為一間日本遊戲嘅正統技術指標，佢代表住佢係有 代表 Konami 嘅， 佢兼唔係佢唔止 Konami 啊，係肩負日本遊戲界嘅畫面技術嘅指標嚟㗎，因為你其他自從鈴木與喺權力鬥爭退咗落嚟之後。 即係世界 已經冇咗所謂叫技術指標嗰個招牌啦，咁死剩咪得佢，咁其他嘢得嘅白金工作室啊，唔係唔得嘅，其實佢嘅問題就係依間公司係細公司嚟嘅，即係頭先講 靠小島咯，其實我 都VU 咁樣任天堂知道思格冇錢俾白金工作室搞 Bioletta 二，咁佢淋水咯，條件都要獨佔，所以 Bioletta 二咪出，我 Bioletta 二係會喺明年年頭出到嘅。我對於神谷英樹的製作速度有個信心，我對小島沒信心啫。 唔係咁定咗立期，就自然會有人交到貨噶啦。 同埋一樣嘢就係、是、神谷英樹冇小島咁吹毛求疵啊。佢係小島係一種我覺得佢係最叫好 潔癖咁啊，先做 唔係潔癖啊，完美主義啊。問題就是一到完美主義嘅話咧，你一定 delay 行嘅。係 啊， 尤其遊戲開發，所以佢 一個細地方都用你成日時間咁樣。 是啊，佢又麻煩依樣，所以如果下年年中出到已經好神奇，好神奇噶啦。咁應佢 PS4 同埋 Xbox One， 佢應該差唔多嘅，因為講真，下年年中呢兩部機都應該冇乜人會買到嘅，應該冇人會買嘅。而家睇個表，我至少我唔會為咗 FS15 買呢部機咯。 其實又是好像新機咁樣，大家都要啲時間嚟養住部機咯，爭在依個養育期要幾耐咯。咁 快一年咯， 我覺得即係睇以前 Xbox 360又好啊 ，PS3 又好，依、這個時間係比其他機嚟講，比以前嗰啲年代嘅機嚟講係長好多。係 啊，個週期係越嚟越慢嘅，我覺得係。你 PS2 都係2000年頭嗰時 ，PS3 都7年 啦，唔 PS3 好神奇㗎，2006年12月出， 係咯， 直至依兩年佢先開始浸正軌，然後出新機啦已經。 系 啊，头嗰几年，2006、2007年至2009年嗰三年时间，其实系大家都觉得佢冇惊玩嘅。 系啊，唔系即系个起始期成两三年咯。 系太慢，以前一年啫嘛， 半年搞掂，甚至快嘅话。 所以其实可能即系要睇翻到底嗰间 game 厂会，因为点解会？我觉得即系。看翻以前點解 PS2 過到 PSV 啊，或者 Xbox 過到呢個360會咁耐咧？其實可能都係因為嗰啲廠，即係自己第一箱到底投入嗰個積極度有幾多少？ 揮任天堂會快喎、啊，例如話係由 NDS 到 3DS 一年嘅啫。嗱，舊年出咗，跟一年之間，大家已經冇人再諗 3DS、NDS 啦，諗咗 3DS 去咗。 標準嚟噶嘛呢、 這 個？ 依任天堂會係保留咗啲速度，就係快啊！佢快速地淘汰舊主機，等大家轉新主機嗰度啊。 佢嗰個殺著嚟噶嘛，我覺得係。 係啊。咁今個禮拜到此為止啦，因為再講落去嘅話，因為之前再講又要重複翻之前講依三嘅題材嘅啦。咁今個禮拜多謝 Seven 嘅牙耳氣啦，咁下個禮拜再見，拜拜， 拜拜， 拜拜。